在过去的十多二十年里哈，港台的女星呢和豪门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运气好一些的就结了婚，运气差一些的呢就当了多年的小三。这个理由非常简单，当红明星无法做低扶小，无法屈就大家庭的卑尊荣序，更无法放下尊严，他们没有那么缺钱。 想想就好，什么地方给你环境有一点吵，什么地方给你时间还是太早，什么地方给你怕你受了无聊，想要看你想到疯掉，什么回来的心自己是个潦草，什么进来的心情绪是个浮躁，什么起来的心情我按捺不了，有话想说相信就好，想些放心给你怕你不会明了，想些放心给你手中吉祥宝贝，想些放心给你句句都是心跳，想要抱你想到疯掉，思念没有味道，想来你就跑，我就听沸腾不了，寂寞咆哮听了思念不断发酵，想来你就跑，我就今夜燃烧不了、哦、为何思念没有味道，想来你就跑，我就听沸腾不了，寂寞咆哮听了思念不断发酵，想来你就跑，我就今夜燃烧不了，今夜燃烧不了、哦、当时的地就到了、想说相信就好，想些放心给你怕你不会明了，想些放心给你写成气象报告，想些放心给你句句都是心跳，想要抱你想到疯掉，思念没有味道，想来你就跑，我好久经沸腾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念不断发酵，想来你就跑，我好久今夜燃烧不了、哦、为何思念没有味道，上了你就跑，不跑就近沸腾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念不断发酵，上了你就跑，不跑就近夜燃烧不了，今夜燃烧不了，同时的啤酒泡泡，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 按照道理来说，郭晶晶的婚姻真的是羡煞旁人。那他们家不仅是商人，还是政治人物，非常的有名声，形象上和地位都非常的稳固。两人结婚前已经相爱八年，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婚后很快生下一儿一女，凑成一个好字，多棒！ 很久以前有人告诉我一个有关爱情的美丽传说，他说天使来的时候，爱也会悄悄降落。我总是望着星空，双手合十，默默祈求，但愿那天使不要让我等得太久。结了婚，着了魔，想你怎么总无法摆脱？爱让人满心不是梦，爱让人像神柔人风。有人希望我空，有人错过太多。如果爱来了，我一定好好把握。爱像是甜蜜的魔咒，走不出的迷宫。有人说爱感动，我说爱脆弱。天使祝福我，等到你开口说你爱我。 祝福

老泉。去我的恋人旅店留下的浅浅蓝色卡片，每次看总会想起温馨的缠绵。你问我像个没有用的外野生，看着秋太有内心中穿越眷泪的线，滋味真实的告白虽然很后悔，我也不会坚持要去挽回。女人竟穿上穿新鞋的下手绢，爱情我像停止要求我下掉的胡辣圈，男人青春是渐渐后退的发言，爱情的会不会像是传说中的不老泉。女人青春像陈星雪的下手绢，想停止要求我下掉的胡辣圈。老男人青春是渐渐后退的发言，爱情啊会不会像是传说中的不老泉。 我们对豪门媳妇儿这样的想象是什么？是身着名牌，还是珠光宝气，在各大商场之间像个穿花蝴蝶一样，是个豪门花瓶呢？或者就像甘比和吕丽君一样，大家能够从他们拎的爱马仕限量版的包包里看出谁又比谁更受宠一些？传出的新闻不是今天送出一座半山别墅，就是后天送他跑马地的半层楼房。 你藏在花间穿梭，像一只财迷的蝉，习惯了自由风，再来去都随风。我藏在你的背后，等着你花间回头，唱着你甜蜜谎言，就算到心窝。你仿佛看不见我，肆无忌惮地游走，我开始告诉自己这样不快乐。

去。